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一章，各位，我姓陈，叫做陈远，远呢就是悬念嗰个远。我是一个生意人，而家就住喺深圳。呢几年嚟呢，我嘅生意都算 OK 嘅。有句话就讲得好，人背起上嚟嗰阵时，真係饮啖水都会啃死。我点都諗唔到，我竟然会摊上呢一啲咁离奇古怪，不过就仲黑过山西煤嘅咁嘅煤事。事情係咁嘅。喺三日前呢，我就同几个生意嘅朋友就喺个酒店嗰度倾生意，一班人就一路倾一路食。过咗一轮，大家都饮饱食够啦，散场就已经系晏昼嘅四点几钟。我饮酒啊，饮多几杯就觉得有啲嗡嗡地，咁冇諗住打车，准备啊行返去顺便啊醒醒酒咁啊。从呢个酒店行返去我住嗰个公寓要过一条马路嘅。喺马路外边冇几远嘅地方就系石围栏，而喺栏外边就系一条大河啦，都几搞嘢嘅。一条咁嘅臭水沟就叫做河，喺我哋家乡呢，如果真系叫得一条大河嘅，起码都有七八十米咁阔啦。咁喺深圳呢种地方嘅大河，喺我哋嗰度最多叫做水渠嘅啫。路过呢条水渠嘅时候，我啲酒精就上头，个脑呢就晕晕顿顿，开始有啲发热添。我除咗件西装搭喺个手上边，忍唔住深深咁吸一啖新鲜空气嚟驱散下呢啲咁嘅晕浪感。点知道我一索，哇哇，全部都系汽车废气。不过咁样嘅空气竟然都可以令我清醒咗一啲。而家一睇，先发觉喺河边嗰度聚咗一班人，全部都系嗰啲咁嘅冇上班嘅阿公阿婆。咁你大家都知嘅啦，中国人其中有一个爱好就系凑热闹啊嘛。咁多人又唔知喺度做乜嘢啦。咁为咗发扬下中国人嘅呢一种爱好，我冇咩事做，亦都走埋去凑下。唔睇就由自可，一睇就不得了，原来竟然有个细路仔跌咗落水。周围围观嘅人就急啦，有睇热闹喺度叫嘅，有报警嘅，有喺度抌手抌脚嘅，啊，硬系就冇人跳落水去救人喎。如果呢啲咁嘅事发生喺其他嘅河道，早就应该有人落去充当英雄去救人㗎啦。但係呢度围观咗咁多人都竟然冇人敢救。一来呢，因为围观嗰啲都系啲咁嘅冇事做嘅阿公阿婆，呢啲上咗年纪嘅老人家平时行路都脚震震㗎啦，咁更加唔好讲话落去救人啦。但係最根本嘅原因呢，就是这条河一向的名声都不是那么好。话说这条河的前身叫做回涌河，为什么叫做回涌呢？因为呢，它的尽头是直通大海的，每当到海水涨潮的时候，在个河底下边就会有暗涌翻翻转头，水势就会一直升高。据说最高那一次将周围的碉楼都浸晒。深圳呢一边多数都是外来人，本地居民是很少的。我在这里就住的时间比较长，因此呢都听到了一些以前的事。据说在这条河入边曾经发生过一件很古怪的事。话说在那个年头，回涌河仲系一条大河，河底嘅泥沙就积聚咗好多，水势亦都好好大嘅。每年夏天就一定会浸死好多喺度游野泳嘅人喎。咁你可能要问啦，深圳啊靠海噶嘛，咁去海里边游水就得啦，点解要喺条河入边游呢？ 咁因为当时呢一条河啊，系贯穿住深圳境内嘅，离海就好远，咁好多人就将就下就喺度游水啦。其实咁亦都唔稀奇嘅，但系有一年嘅夏天嘅夜晚黑，一个叫做钟前嘅人就落河游水，游到咗一半，突然之间就沉咗落水底，唔见咗人，好似浸亲咁，足足十几分钟咁长，佢竟然又蒲返上嚟喎。奇怪嘅系，佢竟然冇死，只系神色慌张，睇咗睇周围冇人，嗱嗱声就返屋企，好似做咗啲咩亏心事咁嘅。钟前嘅老婆喺半夜三更见到个老公慌失失咁走返嚟，好似有啲咩事瞒住佢咁，於是佢就喺度问佢： 好啊，你系唔系背住我喺外面搞生搞事呢？你讲啊，今天你唔讲清楚，我就唔俾你上我张床。 钟前呢一个老婆呢，就系、是、北方人嚟嘅，佢平时都好驚老婆，如果老婆话唔俾佢上床，咁佢就更加吓到乜嘢都讲㗎喇。但係佢今次乜都唔肯讲喎，佢就对佢个老婆讲： 哎呀，你呢就唔好理咁多啦，反正呢我呢次就应该行上好事㗎，不过呢呢啲嘢讲出嚟就唔靓强啦嘛，等到以后你慢慢就知㗎啦。 讲完佢就上床瞓觉，咁究竟喺个河底发生咩事呢？佢一直都冇讲。过咗冇几耐，呢、这个钟前真係好似行咗好运咁喎，佢就做起咗本地承包建筑嘅生意，冇几年就成为咗暴发户。按照道理嚟讲，一个穷人做咗暴发户，肯定就去揸靓车啊，住豪宅咁㗎啦。但係佢又乜都冇做啊，佢第一件事竟然搵人去炸河，冇错，就係、是、要炸嗰条回涌河。当时由于城市建设，城市里面嘅地貌就发生咗好大嘅变化，回涌河嘅河床升高，水位亦都变低咗，炸河呢就唔係一件难事嚟嘅。喺呢一日，佢就雇咗十几个民工，搞嚟咗爆炸用嘅炸药，指住佢当年喺度浸亲嘅嗰一段河，佢讲： 嘿，就系呢树，炸呢树。 炸药放落去，乒乒乓乓，啲水花四溅，炸出咗好多唔同形状嘅烂铜烂铁。炸完一轮之后，呢、这个钟前好似觉得仲唔够皮，佢又吩咐啲人过嚟炸多几次，就系、是、炸呢树。跟住就攞咗更加多嘅炸药，炸到呢成个河道都阔晒，睇到咁佢先稍为满意。返到屋企之后，佢就同佢老婆讲出咗当年究竟发生咗咩事啦。原来呢当年佢喺度游水嘅时候，就撞到咗一个渡行好高嘅水鬼，系都要拉佢去垫背脊喎。嗰隻水鬼呢就好似一隻狸猫咁大嘅，成身发黑，好似啲黄铜浸咗水之后变咗色咁嘅。嗰隻狸猫同佢讲： 如果你要我唔杀你都得，你以后生落嚟嘅细路仔就要掟落条河里面嚟陪我，我就包你一世大富大贵。如果你唔应承，我而家就攞你嘅命。 佢听完之后，咁梗係唔想死啦，即刻乜都应承啦。嗰、那个河里面嘅狸猫见佢应承咗，就放咗佢出水面。果然不出其然，冇几耐呢个钟前就富贵啦。就係喺佢过住富贵日子嘅时候，忧虑亦都嚟啦。佢老婆个肚啊大起上嚟，眼见就要生得。钟前越諗越驚，唔通真係要将自己啲仔掉落条河入边，咁嗰啲係自己嘅亲生骨肉嚟㗎喎。諗咗好耐，钟前都諗唔出一个办法。 佢一拍大髀，干脆就谂一不做二不休，不如嚟硬噶啦，先落手围墙，用个炸药嚟做低嗰只狸猫佢。讲到呢度，钟前就讲嗱，而家呢就好噶啦，我哋乜嘢都唔使担心啦。嗰只鼠鬼应该就俾我炸到烂鬼晒啦，老婆，以后我哋就有好日子啦。佢老婆一听完佢咁讲之后，即时眼都擎晒，震震腾腾咁讲：嗰只狸猫系唔系好似人头咁大只，成身黑蒙蒙，仲有啲黄铜烟嘅？两只眼睛好似红宝石咁样噶。呢个中前富商一听，即刻亦都惊愕咁讲：诶，老婆，你莫非系神仙？点解咁清楚嘅？喺呢个时候，佢老婆指一指中前后边嘅嗰张台，面色青白，成个口都发晒震咁讲：因为佢就喺嗰树。中前一拧转头，显然睇到喺水里边嘅嗰只水鬼狸猫，而家湿立立咁踎喺啊嗰张台上边，成间屋里边散发住腥臭嘅河水味。呢个故事就系咁传开咗。自从嗰次之后，中前就傻咗啦。第二日，啲人喺佢屋企里边见到咗佢老婆条尸体，个肚系烫开咗嘅，里边冇细路，乜都冇。咁就问嗰个中前啦，这个中前富商就傻恶恶咁反反复复重复住自己嘅故事，已经系完全吓傻咗。警察当时只能够当系风言风语，不足以采证，咁就以为系呢个中前突然间神经病发作，杀死咗自己嘅心抱。但系最离奇嘅系，细蚊仔嘅尸体一路都揾唔到。这个故事就系咁传开咗，从此呢条河嘅名声就臭扬啦。再加上呢条河每年都莫名其妙咁浸死人嘅，更加等到呢条河成为咗一条凶河。深圳呢个地方啲本地人本身就好迷信嘅，以为河里面有水鬼啊，所以唔好讲话落水啊，就算黐下啲河水都觉得好唔老礼。我其实根本上就唔信呢啲嘢，而家睇睇周围嘅人，大部分都系呢边住咗十几廿年嘅老街坊，神情啊透露出一啲挣扎啊，又迟疑。哎呀，再叫佢哋咁样纠结埋落去，我谂个僆仔可能都会浸死啊！睇睇呢个细路只脚，唔知系咪被缠住咗水草，系咁扑系咁扑，就系游唔上嚟。我亦都唔跟住睇热闹啦，我啊即时剥低晒啲衫裤，着住条底叉就跳咗落水。一见到我跳落水，周围啲人喺度埋咁叫：哇！你睇下，有人跳水救人啊，有人去救人啊！咁我嘅游水技术咧，唔好话我吹啊，喺家乡里边我都系数一数二嘅。十几米深嘅河，我可以捐落去河底度揦扎沙上翻嚟，唔系你以为呢啲话就唔好再多讲啦。我啊三两下手势游到去个细路后边，一下子就揽住个细路啊，将佢往岸上拖。但系奇怪嘅系，佢好似真系俾啲水草啲嘢缠住个脚咁，硬系啊拖唔喐。我啊试住向佢脚下边踩落去啊，想将啲水草踩甩。点知结果咁一踩，竟然踩到一个湿湿滑滑，但系又好坚硬嘅嘢，就系呢一样嘢缠住咗细路只脚，好似系一只人手咁嘅。我脑里边而家即时闪出两只字：水鬼。唔通当年嘅传说系真嘅？嗰一样嘢俾我咁一踩，竟然就即刻反转手嚟捉住我只脚踭。我虽然冇睇到， 但系系清清楚楚感觉到系一只人手，佢嘅力度好大嘅，系咁啊将我往水下边拖，我一下子啊逐水啊，发臭嘅河水系咁从我个鼻入边灌入嚟。不过正所谓酒壮人胆，我俾佢咁一缠住，我都发晒火，话鬼知你系人系鬼啊！我话一下子啊，眯个头落去，伸出只手就去扯嗰只揸住我只脚踭嘅鬼手。嗰样嘢咧就好似有啲惊惊地，突然间佢将只手缩翻去。咁佢缩咗只手，我啊嗱嗱声拖住个细路就往岸上边游啊！岸上边啲人见到我哋游过嚟，就嗱嗱声帮手啊，拉咗我哋两个上岸，跟住就去急救啦。我而家先发觉。自己嗰只脚嘅脚板底，亦即系之前踩过嗰只人手嗰个地方，发出咗一阵阵寒冷嘅气息，就好似喺冬天嗰阵时咧，你成身都暖粒粒，但系就唔记得着鞋着袜咁嘅感觉。老一辈嘅人讲，人如果唔小心浸死咗喺水入边，就好容易啊变成水鬼而被困喺你浸亲嘅地方嘅。水鬼就过得好辛苦啊！落雨嘅时候，嗰啲雨水打落去嘅身嗰度嘅感觉，就好似俾千万把刀喺度刉咁。嗰啲浪撞落个身上边咧，就好似俾铁锤敲咁痛嘅。太阳晒落去咧，就好似炮烙咁样。哎呀，先前唔管你有几善良啊，做咗水鬼。都想要快啲揾个替死鬼嚟早日超生嘅，我就向个河面嗰度望过去，水面上边系一片平静，可能嗰只嘢已经潜翻入去深水啦，又或者可能头先根本上就系我嘅错觉。我呢个时候突然间发觉，我自己右手戴咗十几年嘅一串桃木鼻斜珠。唔知道咩时候，其中一粒竟然裂开咗，唔通头先就系呢粒珠同我挡咗一煞？莫非回涌河嘅传说系真有其事？